在我国连接咸津南道和咸津北道的摩天岭隧道完工。摩天岭隧道是劳动党时代又一个引以自豪的创造哦，它将对圆满解决北部地区的交通问题，来推动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好处。摩天岭隧道通车仪式29号在当地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建设工程突击队员、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和金策市劳动群众参加。仪式上为通车至此号突击队指挥员和生产革新者剪彩。